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你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 啫，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聯它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曼大聯盟。 好啊，喂，翻嚟第二節啦，噓一聲就喂，有其實有聽友留咗言就話關於阿C7嘅，就問事不停點解唔即係發呢、這、一個即係向我呢個球迷發呢個賀電，即係點解？ 即係點解唔向C7發賀電？ 係啦，即係一發賀電咁樣。咁、你覺得點解咧？ 點解啊？ 係啊。 因 即系无发贺电啦，总之就唔见斯普廷发贺电啦。佢其实上面仲有一段嘅，你睇埋上面一段。唔系，我又觉得唔发贺电系因为即系唔使发 C7 呢个贺电啦，佢应该发另外一个贺电，因为嚟紧下一年咧，阿烂泥就好大机会咧就回归噶啦。咁啊，可贺啊烂，可贺烂泥得噶啦，就唔使贺 C7 噶啦，基本上。 我谂到一样嘢嘅，即系其实讲真，个人都走咗啦，又唔系 人都去咗， 又唔系帮你间球会赢世界足球先生。 唔系，我相信其实 啊，同埋嗰个奖。O K， 唔系叫世界足球先生，唔系叫金球奖，系我最系最受欢迎男子足球员，或者系我最喜爱男子足球员，同无线啲奖冇分别嘅。 其实我觉得佢想讲咩咧，个听众，我相信佢系想讲咩嘅，即系点解人哋都冇发咧？点解你哋又咁咧兴奋咧？你明嘛？即系你知啊，曼九球迷好咧兴奋噶嘛，人哋C7攞咗金球奖，你睇我哋啲球员攞呢个金球奖啊？你哋 佢嘅咩？ 咁啊， 曾經咯，曾經， 所以就話點解阿史波廷人哋點解都冇發賀電咧？嚟即係個 original，就你哋咁咧興奮咧，嚟格都咁興奮咧。 咁見阿夏格維斯話：，哇，拜仁三冠王喎、啊，咁佢又好興奮嘅。 咁大支係咁噶嘛？ 唔係，所以曼聯嗰啲球迷個特質有少少似曾蔭權啊？知點解啊？真心講咧，我懷疑曾蔭權咧呢40年裏面咧，其實從來冇接觸過高坤嘅。自從高坤攞咗呢個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後咧。就係咁攞嚟打飛機啦，係咁講，哇！屌你老尾，要大力支持科研啊，冚家產啦、啊，香港人嘅驕傲啊，你老尾啊，跟住又攞嗰、那個啊，譬如梁振英又攞啊，李慧思嚟講啦，其實佢可能梁振英連牛頭角下村都冇去過， 佢都唔撚知喺邊噶嘛， 係啦，即呢啲咯，就係、是、你係都要攞嚟夾玩打飛機嘅，咁冇辦法噶嘛，咁我阻你唔到噶嘛，即係我嗰陣我心諗啊，你個港英餘業啊，你個咁嘅即係契弟，我哋中大人都未出声啦，我哋中大人都未抽高坤水，你凭乜你抽高坤水啫？最直即嗰啲咪就系最捻戆鸠嘅人咯。嗱，讲翻先，头先咧就讲曼联，即系有冇白帽市啊？即系嗰啲转会新闻啊，做股价或者佢破产，即系有冇机会破产嗰啲即系嘢啦吓咁样。咁啊，我用一个故事去为上一节去做个总结。 好， 知唔知点解艾巴莫域治会买呢个车路士？ 因为佢热爱足球。 阿夏萨特知唔知？ 佢热爱车仔。 系啦，咁其实就系咁嘅。话说咧，喺2003年沙士嗰一年， 系 即系香港人戴晒口罩嘅时候咧，唔关事嘅呢个系。咁啊，纯粹2003年嘅时候，艾巴莫域治入场喺奥脱福睇咗场波。 哦、 就是曼联对皇马， 系 咁啊，3-4嗰场波， 碧咸踢到飞天啊嘛， 其实都冇飞天，入咗2球啦，咁但系朗拿度入咗3球啦，咁啊嗰场波之后咧，阿波莫域治咧就爱上咗足球， 唔系同埋佢话佢睇睇扯旗啊嘛，中段 系啦系啦，即系好似阿嗰个利物浦个费拿根入咗波扯旗一样啦，即系真系噶嗰个几两个月前入咗波之后好啦硬嗰、那个诶。佢睇完場波之後，佢想買對波去玩。咁咁啱，可能佢又要洗黑錢啦。佢知道即係佢當其時只不過俄羅斯第二富豪，首富唔係佢嚟嘅，首富嗰個俾人塌鳩咗啦已經。 係啦， 咁佢就醒啦。嗱呢個真係醒啊！即係呢啲人成功咧係有原因嘅。即係除咗佢攞咗即係本身國有嘅資產私有化嘅過程揾一大橛 之外，再加埋啲女俾佢私有化曬。 係啦，即係 Emma Watson 嗰啲可能都俾佢食過。咁、那個問題就係佢當其時嘅機緣巧合之下睇完嗰場波，佢要買球會， 靈機一觸。 咁当时佢手头上去谂过几间嘅， 佢有谂曼联嘅，我知道。 咁但系最终冇买曼联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曼联系一间上市公司， 系啦。O K， 呢个就系真系真正嘅原因。而车路士系都叫有，即系虽则当其时只系赢过一次联赛冠军，就系1955年。但系咧，即系车路士其实佢球迷个 base 都大嘅，而且咧就系其实一路以嚟车路士即系喺2003年之前咧，佢有个好大嘅特质，其实同热刺有啲似。 佢就排一啲中上游位置， 中上游位置啦，即系唔可以话叫有力争标，但系即系如果你讲英格兰嘅球队嘅时候，即系大家都会听过纽卡素、听过热刺、听过车路士咁样，咁加上濒临破产边缘，要买好容易，还嘅债唔多，因为佢讲佢 负债唔系好多啫， 佢唔系好似曼联呢一只即系天价嘅负债啊嘛，啱晒啦，我即系起码我可以即系低价买翻嚟，我最多就帮你还完笔债之后，我就已经可以使钱啦。 哦，系 系，因为一个咁样嘅故事嘅，咁所以咧。近年咧，其实都有传过，其实传过关于话有人会买曼联去，其实唔系拯救曼联，而系话曼联会有财团入主啊，譬如卡塔尔财团传过啦， 系、 嘛， 传咯，有传， 俄罗斯有传过啦，甚至乎大陆嘅都传过啦，新加坡嘅都传过啦，全部都系指纹楼梯响，就从来不见人影嘅，嗰啲就因为纯粹就好简单嘅啫，即系我都系讲翻头先耀尊同我讲嘅嘢就话。大家會計數，即係嗰啲所謂白帽數或者買家會計數嘛。呢件事 一個生意嚟， 就係冇錯啦，唔會發生，同埋佢會有目的咯，政治目的咯。調翻轉就嗱，曼聯基本上已經係叫做成功咗噶啦，因為叫做贏咗20次英超，3次歐聯，喺即係呢個歷史上面，就算佢降班破產冚家產都好，歷史上面都會有曼聯呢支球隊出現。 佢都偉大球隊嚟， 偉大球隊冇嘢可以再挑戰啊！即系作为一个班主，你想点啊？即系你真系想整个宇宙杯啊？即系邀请 UFO 嗰啲落嚟同你曼联踢咩？ 即系反而买一队宇宙，即系喺下边我点样用我打到上天，打造即系拱捻咗佢上去由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你留意一下，近年大家即系呢十年讲起班主买嘅球会有几间？即系大即系嗰啲有钱油王乜捻柒王啊？买嗰啲球会有几间？一间系 PSG 好多年冇赢过，即系呢一个嘅法甲冠军，亦都从来未赢过呢一、這个嘅欧联。 欧联啱啊， 车仔如是，车仔其实事隔差唔多成60年先至赢啊，50年啦，好似系嘛，50年。跟住咧就系嗰队安置啊，即系 安置 系嗰队啦。咁另外就系曼城，全部都特色嘅，即系你冇听过拜仁被收购？ 咁 你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利物浦被收购？有嘅，即系咁转一转咯。巴塞被收购有冇？冇，皇马被收冇啊嘛，即系所以嗰样嘢系即系完全系打飞嘅，所以亦都因为当年咧，即系多谢呢一个嘅曼联做咗个错误嘅决定就系上市，令到亦都多谢费格逊，令到曼联俾大家有个错觉系一支好劲嘅球队，所以艾巴莫士冇做一个错误嘅决定，即系呢个系好嘅，我觉得，有乜理由你睇完嗰场波咁激动，你唔系走去买皇马同埋买曼联嘅咧？系咪先？即系我觉得系就 系 咁捻过瘾。 即系佢都系会有感觉，就系我买一队可能喺后少少嘅，然之后打一残你两个，即系咁样先够过瘾啦。 同埋佢真系要买一间唔系上市公司， 系咯，好紧要噶。 乜捻嘢白冇事啫？ 戇鳩嘅。馬會有隻馬叫白武士同武士啊，買撚咗佢就得啦，嗰啲就得啦，你買撚咗佢。 買咗只馬啦。 所以咧就係、是、基於十年前嘅陰差，十一年前其實十一年前嘅陰差陽錯咧，就造就咗即係車路士。 今日嘅車路士啦。 即係呢十年嘅故事咁樣。咁啊，今個禮拜咧就嚟到即係第二循環，即 係啦， 兩隊再次碰頭啦。咁我同耀尊就即係而家就決定封麥啦。咁啊，因為冇準備呢一場波嘅資料，咁啊，所以兩阿哈薩特同埋阿 Kenny 麻煩你哋啊，即係接力啦，拜拜。 再见，系咁先啊嘛，快走啊！唔系先讲咗新买嗰个球员啊，其实签咗两个嘅，嗰、那个我唔记得嗰个叫咩名，好捻复杂嗰、那个，类似 人啊嘛， 类似托尼嘅物体啦。佢喺热身赛你有睇啊？ 嗯， 热身赛真系好嘢嚟，好劲。 佢打咩噶？ 中场嚟嘅， 哦，中场嚟嘅， 快嘅，黑 快中场， 快嘅，扭得嘅， 扭得 嘅，扭得嘅，佢入咗好多球波噶啦，净系即系跟当然嗰次新赛踢嗰啲比较弱少少㗎啦，但佢 都入波啊， 都 keep 住入波 ,ok, 个 sharp 嘅，即係睇到係 sharp 嘅。但係上一年未暑假时未签得住，因为未夠年龄。咁就所以褪到冬季佢夠年龄就签我而家外借咗啦，即刻。 我后生仔生仔嚟㗎喎，喂。 即刻签咗。所以其实足球频道佢哋讲话除咗垄断咗一扎好高質素嘅正选 A 队 B 队之外，其实都真係垄断咗一大扎好撚年青好后生嘅青年军，正係喺而家荷兰维迪斯，係咪叫维迪斯嗰队已经排第二，有八个车路士嘅青年军喺嗰度，係同佢而家冠佢而家排緊第一係燕罗芬定係 黐緊线啊，燕罗芬咁你睇得好撚鳩屎啊， 嗰、那個、队係嗰队乜鬼呢， 唔係啊， 飞燕落啊，系咪飞燕落啊？ 唔系，维迪斯唔系排紧第一嘅咩？佢跌 唔系佢争紧，即系争紧冠军。但系争紧冠军嗰一队，其实系车路士有八个球员喺嗰度踢紧正选嘅大佬，即系其实系帮佢哋都俾人屌紧噶嘛，就话帮车路士 train 紧人噶嘛而家。 唔系啊，维迪斯因为同车路士本身系有协议嘛，好似南华同热刺咁啊嘛， 佢放咗好多人过去啊嘛。咁但系就系荷兰嗰边就话，即系我都觉得都某程度上都可以咁讲嘅。你冇理由即系我对波系帮你 train 人噶嘛 ，train 紧你嗰啲人噶嘛，你唔系我嗰啲人，全部都帮你 train 到 OK 啊，你又攞走，全部都你嘅。即系其实系有。个 Scott 系可以去到五六十人嘅， 我系好邪恶噶，即系呢样嘢咧，其实系即系等同于我哋喺呢一个巴西即系平价卖咖啡豆一样。 系啊，即系变咗你嗰一扎人咧系好得人惊啊！即系车路士嚟紧系其实基本上唔使点卖，后边一路供紧上嚟嗰扎，唔系青训，但系就买晒啲天才球员，就然之后放晒出去。迪般尼系一个例子啊，700万买咗，借咗去德甲踢到识飞 ，OK 翻嚟，咁翻嚟踢唔系好啱嘅，咁跟而家就1700万卖翻出去。即係你睇到佢係一路而家開始玩緊啲咁嘅嘢咯。 我 business 不嬲都係咁溫嘅。 係啊，咁而家變咗唔係萬九咪冇囉。咁而家變咗呢、這個呢一個馬迪呢，就之前09年喺車路士踢嘅，就應該係安七六嗰時佢喺度著，有因為安七六用新人嗰個次數呢都唔係好多嘅，我覺得相對比較少嘅。咁馬迪啊，卡古達啊，中場嗰個叫做麥伊治蘭啦，嗰一扎當時係擁咗呢一扎人出去嘅，擁曬呢一扎人出去踢中場，就希望其實係用呢一扎新人去頂咗啲舊嘅，就希望換血嘅。咁但係結果踢落，咁你知安七六都係穩穩陣嘅，佢個人真係太穩陣啦。咁變咗呢幾個踢落，咁 安七六真係穩陣得好緊要。你知今年皇馬開大嘅比數係少得可憐，好撚派錢啊，真係。 咁變咗就譬如馬迪嗰啲內踢我哋睇就 ok 囉，即係我自己睇就當時我覺得都 ok， 但唔係好 top， 因為嗰陣時佢先得21、22歲，咁變咗落場佢好高嘅，咁變咗落場踢中場佢有啲腳法嘅， 6尺4， 係啦，但係就其實你唔係你始終個場數太少喎，你踢兩三場呢、你好難睇到佢真係個質素係有幾多， 我現場睇過佢踢波 係咪，或者個潛質你或者你始終都係俾一兩年時間呢去睇嘅，咁變咗你都知啦，現今足球世界幾乎係冇可能俾一個球員可以落嚟放你一個新人落嚟咁樣踢法，除非你真係超晒班黐撚咗線啦。如果唔係，你都係叫做咁上下嘅，係一個真係強隊或者係一個前線球隊，你可能唔係太多機會 咯。最多 係 最低保咯。 咁而家你睇得兩嘢，好似卡古達嗰啲唔係唔得噶。咁但係你結果落咗嚟咁點啊？借咗去富咸踢一踢，冇人影，冇埋影咪我擁出去借過去法國，跟住又借咗荷蘭，跟住而家唔又有機會可能借過去賓菲加。咁你變咗啲球員嗰個即係某程度上都係有少少浪費嘅，借嚟借去。咁其實呢個當時喺朗斯買返嚟打曬官司，又話要停咗車路士幾場，又停咗個冬季唔准買人，搞一大個大龍鳳，就係因為卡古達 即係就因為話即係繞過嗰個正常程序去買佢，朗斯就告，咁然之後就停咗車路士喺一月份嗰時買人，成個冬季轉會窗係唔撚俾買人嘅，原本係停幾季嘅話，跟住打咗，淨係一個冬季唔準買人啫，唯有呢個人，咁但係搞到最後呢條友去咗邊咧？唔知意思左借右借，而家都係車路士球員嚟嘅，但係就左借右借啦。佢好唔好波？好波噶，好好波噶，我都覺得好波噶，快嘅。 係啊，所以車路士咧，即係玩 FM 咧，我唔中意用啊。因为每季咧，打到第二季嗰啲借咗翻嚟嗰啲球员又翻捻晒嚟咧，六七十人跟住又要再借过，好捻烦嘅真系。 咁样讲翻呢个马迪咧，六尺四寸啦，咁就而家26岁嘅，咁就相传好似话而家2000万签翻翻嚟。咁我今朝咧就睇一啲球王片嘅，咁就睇翻佢喺奔飞，坦白讲，奔飞加我真系未睇过啊，蒲超。咁但係睇返啲球王片呢，就係、是、喺中場，佢因為好撚高喎，咁變咗佢可以做一個防守中場呢，對面斬波過嚟呢，佢就可以做一個攔截啦、因為未到泰利同卡曉喺後面未到，喺中場想攞呢，佢全部頂撚晒㗎，基本上佢係咁狂頂喺前，因為如果高波粒落嚟，佢真係頂撚緊，一到佢附近，佢六尺四唔夠，未到呀飆埋跳都一定頂，同埋佢有個佢幾好腳法㗎，咁變咗佢喺中場做波咧，會好過戴維雷斯，好過拉美尼斯。一拉美尼斯，你都知啦，傳波嗰啲都同阿戴維雷斯都唔係好。 拉美尼斯就係一條發下發下嘅賓州， 真係發下發下賓州。 好耐冇講過呢、 這個。佢都係好，即係我哋車迷就好中意佢嘅，因為都係好撚積極嘅。咁但係你話講到佢喺後面搶咗個波，然之後分翻去前面，或者當個波傳翻去後面嘅時候，你嗰個放心度咧？戴雷斯同拉米尼斯都係做唔到嘅，咁但係呢個馬迪將會，我相信會做到，佢係想佢做呢樣嘢咯，同埋個掃檔咯。 即係我講一講先啦，呢、這個馬迪咧，即係俾我嘅感覺咧，就係話佢個身材咧係得個高字咯、但係佢就如果譬如話佢要去翻，譬如話去英超呢啲咁體力化嘅地方嘅話咧， 佢又薄啲咯， 佢薄身啲啦，同埋未必係可以。去到即係個節奏咁快嘅地方，呢一樣嘢係佢嘅蝕底咯，應該係。 咁同埋我都係即係中場嗰度，你話又講翻馬達，咁又有吹啦，又話阿萬九又想買馬達啦，又話2700万就買俾佢啦。 好嘢，好嘢。 坦白講，我就覺得。 頭先我問阿 Eugene 攞紙巾抹地下啲精， 抹未抹咗未啊？嗱，我又覺得冇機會有呢、這個，因為2700万。第一，我覺得萬九係冇錢，窮閪嚟嘅。佢第一，佢而家已經係一條窮閪啦，仲話要買車路士唔撚賣俾你嘅，即係除非你話哦，而家一月我攞落嚟同你換啦，你話即係摩連奴肯同你癲嘅話，你攞落嚟個零換都或者考慮下啦。咁你話賣過去，我就覺得機會好撚微㗎啦，真係 應該唔會咯。即係以阿摩魯嘅性格嘅話，佢唔會賣翻俾同一個聯賽嘅競爭對手咯。佢會賣翻去，譬如話去法甲啊。譬如話法甲好似 PSG 都喉緊馬達㗎啦，啱先譬如話意甲啊等等嗰啲都有機會。 但係馬迪呢一個交易呢，對我喺我自己講，我都同佢哋喺 group 度講話，其實我真係覺得有啲柒㗎。 我都覺得係。 即係你冇可能300万買出去，300万攞出去換阿蓬蓬頭呢，你知邊個蓬蓬頭啊？ 阿戴維雷斯嘛。 我鍾意佢名叫蓬蓬頭啊，白痴嘅大陸嗰啲譯名，即係 大陸叫佢蓬蓬頭，我以為你改咁撚柒啲。 買佢蓬蓬頭啊，大陸叫蛇蛇。 咁啊，費蘭尼都係蓬蓬頭啊， 都 爆炸頭， 少見爆炸頭，但係嗰個叫蓬蓬頭。 如果費蘭尼，我叫做柒頭啊， 柒頭咯， 柒柒頭咯。咁啊，換咗蓬蓬頭，咁結果換咗蓬蓬頭翻嚟，咁結果用落好似唔好啱用，咁而家仲要抌咁多錢，然之後回購，咁我覺得有啲柒咯。 嗱呢單嘢咧，我有少少睇法嘅，我覺得又係即係等。系啦，我覺得係噶，唔係，我覺得佢哋同咧車路士同某幾間球會之間咧私底下有協議噶， 有啲使錢行徑 係嘛？唉，屌你又係一定係中間又有啲 agent 啊諸如此類啊，嗱、賣撚咗呢個球員之後咧，我過幾季又借俾第二間啊， okay. 跟住嗱你記住啦，嗱我咁樣熟撚咗你我會借啲球員嚟，你俾佢出啊，肯定係咁。而家好撚懸殊，因為。即係嗰個成個歐洲嗰啲風氣真係好撚變鳩態，其他嗰啲聯賽咧係即係，譬如你睇意甲啊，即係前一集足球頻道都有講噶，哇！佢哋要炒個領隊都左度右度，哇！你唔跌撚到落降班區賺三分都唔撚炒噶， 因為窮得滯啦， 窮得滯咯，因為葡萄牙都係其中一個面臨即係財政壓力好撚大嘅球會嚟噶嘛，即係一個國家一個聯賽嘛，我覺得有一個咁嘅可能性喺度，所以我唔覺得呢個球員會被重用咯，因為始終同埋 摩佬唔係蠢嘅，摩佬嘅字典入面從來都未試過打無風陣嘅，即摩佬知道對波最欠缺嘅係一線嘅射手，或者冇一線射手，即係真係把握力強嘅射手，即係李格道係咪一線唔係一線咧？即係大概一個把握力強嘅射手，佢欠缺呢啲元素啊嘛。系咪？其实佢知道佢对波最需要啲咩噶？但系问题就系你冬季你买唔到嘛？你有边个合适嘅前锋啫？咁、 okay, 我觉得呢一即系马迪嘅呢一个交易咧，我倾向相信其实去到最后都系够嘅，好可能即系过咗几季之后，可能两季之后又变翻千二万磅又卖俾第二队啊，或者之后又借走啊。我觉得即系呢个机会反而更加重要咯。摩佬唔系蠢噶嘛，佢中场已经咁捻多人，你仲买中场？ 系咯。 不如房中咯，净系即系呢个系房中。 调翻转讲，其实即系 咁，但系中场啊，梗系多到买捻晒水啦，去即系几个喺出边买 古草啦、 古草啊，咁都仲有剩啊，基本上。 真心讲， 其实马达，你对于我哋车迷嚟讲系好滴血嘅，心中即系马达。 马达定马迪啊？ 马达， 马达，梗系滴血啦，真系。 即系希望佢揾到主好人家啦，即系就睇下去边度啦。 即系作为即系车迷咁样，见到佢即係摩魯之前教皇馬咁樣，見到阿卡卡咁嘅狀態，就唔想馬達都係成為第二個卡卡。 係好啦，唔會嘅，冇咁爭咁遠嘅，因為卡卡都真係走下坡走得好緊要。即係你話，如果馬達就正， 如果你冇得俾佢出場，佢咪一樣係走下坡。 冇辦法啦，咁啊， 你知唔知摩魯最賤係咩？即係喺呢個處理馬達事件，佢真係專登將佢安排一個最差嘅，佢唔識踢嘅位置。 嗯， 即係呢個我覺得好匪夷所思嘅，即係唔关战术事咯，你纯粹睇位置。 唔系咁，我觉得咁样嘅，我觉得咧，其实系个巴，即系艾巴咧，就唔想卖嘅。咁佢而家咧，佢就为咗要求嗰个老细，你卖啦，你卖啦。嗱，我放佢踢，你睇下踢到几閪，即系咁样嘅啫，你明白嗎？ 咁同埋亦都系要帮佢讲翻少少嘢，就系你有时冇乜办法，你一出奥斯卡，一出维利安，一人入一球。踢咗成場都入唔到，可能真係學你話齋擺一個唔啱位置，你冇辦法一換出嚟就入波啦，一換出嚟就贏波。幾佢營造到個，或者係佢營造啦，或者係真係個球員或者係之類啦，但係好冇辦法地真係一出嚟，同埋嗰個走動咧係幾冇計嘅。你睇維利安就知啦，由前面開始鏟撚完，鏟完之後你轉個頭就見到自己禁區嗰度最撚住補撚翻啊艾瑞高個位，走完呢度跟住前面又見到佢喺右邊。 阿韦利安其实都是蓬蓬头喎、 啊，韦利安都是蓬蓬头， 系啊， 都蓬蓬头、 啊，小蓬 今年轻啊。 咁啊，讲翻呢个礼拜啦，呢个礼拜就星期日啦，就主场啦。咁啊，第一场是真系鸠嘅，我都觉得是踢得鸠嘅，杀佢唔到系即系太过，我都觉得太保守嘅，实在嗰场波。无风阵啦、 啊，奇怪添啊！嗰场波 系夹嘅，真系夹嘅。 直头摩鲁翻嚟英超对曼联，好似。投降咁樣， 嗰場 係嚇你冇理由喎、啊！你摩佬入嚟梗係哇，喺頂你個肺啦！曼聯咁咪嚼你咪嚼你，完全冇嗰個氣勢 嘅。幫佢揾啲藉口解釋一下啦，咁啊，因為投 唔適應啊， 投下你要俾時間啦，因為佢始終即係車路士喺初頭嗰段時間啊，未入局啊，成隊波都未入局啊，你睇佢差唔多去到近呢幾場。就真係落咗韋利安之後呢，就開始好似搵返對波開始成型啦。 咁係咁佢啱啱入嚟都我都幫佢解釋，即係唔想俾曼聯大炒。 揣摩到啱啱揣摩到嗰條衝場線。 係啦，開始摸到個節奏囉。 即係你知曼聯係即係宇宙最強，炒你車仔咪炒你車仔囉。我頂住唔俾你炒住先。 係啦。 下場返嚟主場呢都頂住嘅啫。都盡量唔好俾你炒咁樣咯，即係我係其他隊對住曼聯我都係咁諗啦。 咁呢個禮拜就阿肥童就應該係都係榮休啊肥童。但其實我心裏面咧就同我哋所有反問嘅朋友咧都一樣嘅，就希望佢出諸葛不如同埋邊個嘅，同埋肥童嘅。咁因為佢兩個傷啊嘛，即係你俾佢休息冇用嗰啲，拱佢出嚟踢。 锻炼 系啦，锻炼， 锻炼， 锻炼咧，佢一踢捻伤嗰条筋再拉长少少咧，即系 或者可以一字马咧，系啦，一字马成， 嗰就高半尺啦， 啲唔多咧，佢个人就真系高半尺，佢嚟紧咧就嚟紧呢季下季再下季咧，佢都可以休息下噶啦， 佢打篮球， 佢两个基本上就可以转去打篮球啦，基本上即系转去街场嗰度猜三打三啊，可以就唔需要再喺个 即系我冇乜研究啲波啦，即系我希望即系车仔手下留情啦，系啦，如果唔系莫雷斯即系闹教噶。 嗱呢个礼拜我自己觉得咧，中场咧就一定打紧死佢噶啦，因为我哋波控球我都话过，曼纽最惊系咩？最惊系对手控球。 對，就算佢對住呢一個小雲斯就唔埋啦。 嗯， 史雲斯上個禮拜最 gap 係咩？ 我屌佢老母啦，史雲斯！我而家我真係話俾你聽，我而家真係我期望史雲斯係降十次班，冚家拎嚟嘅呢隊波，其成勇咁撚好波借走，抵你踢到咁撚一樣撇屎。對住曼聯第一場嘅時候都俾佢炒4-0，雙場大好機會冚家拎你走去輸，我屌你啦！ 我淨係 食屎啦，盧德納，我屌你啊！ 仲有一樣嘢講下嗰場波，如果嗰場波咧，嗰場波咧，如果史雲斯贏咗嘅話咧。咁就係曼聯破力 破咗個 歷史啦， 佢最冚家真係揀波踢，我最撚真啲波揀波踢，你上場贏到今場你就炒佢老母臭閪啦，你老味你知唔知你贏到你要揀波踢嗰啲球隊咧，你咁撚有性格咧，麻煩你真係講十次吧。即係你先過曼聯降班唔該，唉、哎、真係好撚。 如果你有睇嗰場波，我都好留心睇㗎啦，坐喺度猜嗰啲波，即係其實好撚無謂嘅中場，我真係覺得好撚無謂。人哋巴塞猜嗰啲波，譬如短傳啦，我係傳咗落去對手圍攻嗰個位，傳咗落去之後，佢圍攻佢彈翻出嚟，咁引嗰兩個人出嚟，我先再彈，一路彈一路彈。但係嗰日佢又唔係咁踢嘅，傳係咁傳，傳啲短傳，傳去冇人嗰個位，係咁傳去冇人嗰個位後彈嚟彈，嗰啲冇人你大波啦，撲街你用傳， 咁唔係啦，佢傳嗰個位咧係諗住咧嗰度空咗可以突。激人哋啊嘛！ 佢個屎忽，佢一 唔係佢係帶緊波嘅，好似傳波咁。 係啊，屌真係 傳波式帶波， 即係變咗好多短傳，但係好無謂，係為傳而傳 嘅。即係嗰邊，喂嗰邊空曬啊！即刻傳俾佢。 係啊，屌 射回傳一個三分波咁樣嗰啲啦。 唔係，因為可能撒冧啫。喂，上場贏你唔好意思，即係扶碌嘅啫。其實我係咁樣㗎。 真係激死啊！真 係啊，可能係咁樣㗎。 即係上次咧就係真係扶碌嘅，今次咧就禮真啦。 即係或者 同你玩真嘅。 係啦，到下次係聯賽杯啊嘛，先至再出你咁希望咁啦。 咁啊變咗 唔係下次聯賽杯嗰陣時候咧，你會即係。即係輕敵㗎嘛，啱啱先？ 係啊，原來你係咁啊，上次贏負碌嘅啫嘛。 真 係 咁。 你知唔知最大問題咧？即係我點解咁撚嬲史雲斯咧？即係嗰場波係大好形勢。 打形勢㗎，打形勢㗎。 佢嗱，我冇期望過佢贏，但我從來都冇諗過佢會輸。 嗯， 係嘛？即係，唉，好撚嬲嘅，所以，唉，即係，誒，超市做下嘢唔該， 即係期望我期望嗰場史雲斯係輸嘅，因為佢贏埋咧。我哋偶像莫耶斯咧好賴嘢噶， 咁 啊 係 啊，佢阿莫生得以流傳於世，都係因為嗰場波。 嗰場真係咪想佢突然間老費突然間翻嚟咧？ 我諗到啦，我一開始節目嗰個謎團，點解莫耶斯會去咗早嘅？我知，因為佢一早買咗波飛，佢要走去搞卡利亞利。買咗因為窮閪又唔撚上曬，唉，時間彈，反正去到再幫你推下個股價，應該係咁嘅。唉，我明啦，唉，多謝大家，明曬。 解咗個謎題啊！ 係啊，其實佢預咗嗰場都係輸嘅。 咁啊，呢個禮拜 買定波飛啊！ 係啦，呢個禮拜中場啦，牽制咗中場啦，佢。因為車路士的防守呢已經大大改善了，我覺得已經好撚大改善了，已經基本上。 我覺得都係少少啦。 即 係好得去啦。 之前囉，之前季初嚟撚晒普，一個直線穿撚晒。 人哋一打防反就玩完。 係啊，嗰啲頭槌飛埋嚟全部俾人頂撚晒嘅，跟住護住個位，泰利護住個位，跟住俾人頂頭槌。即係離曬譜嗰班友喺後面全部散撚曬嘅，咁而家執下執下執下咧，就開始醒神少少嘅後防，起碼光波唔會輸俾你先。而家光波你掉埋嚟，我就好撚穩陣嘅，我就一定頂到嘅，基本上即係有佢兩個喺度加埋個防中啊蓬蓬頭咧，就基本上就一定頂到。 但曼聯而家都冇高空波打入斬入禁區啦， 亂斬咯而家開始。 係咯，你有韋碧克嗰啲一個扭九個，使乜嘅頂頭槌咩？ 唔係嘅，防守其實大家 扭力咪好咯。 大家可能對車路士太 harsh 啦，因為其實而家 佢失波都唔算多㗎， 佢係失波最少啊，失波最少啊，而家唔係第二啊，係啊， 佢個禮拜 佢同呢一個曼城同埋愛華頓一樣，都只係失19球啫。 但曼城好撚過分，知唔知啊？曼城呢個禮拜係 啊，唔係曼城啊 ，sorry， 阿仙奴嚇。 阿曼城已經係入撚咗99球啦，今季。 曼城太 fit 啦，呢期太可怕啦， 無戰術， 真係太可怕啦。 佢就係簡直係黃興貴嗰啲， 佢即係個板凳即係深度，亞古路都未出嘅大佬。 上場啱啱出咗啦， 係啊。我仲可以得閒就收埋阿古路，唔係佢喺側邊打下飛機。 佢離譜在於咧，佢體現咗貴神嘅精神啊！只要入波多過失波就係贏波。 真係黐， 佢入波太多 了，太癲啦！ 99球，而家睇緊星期六咧，佢邊一個入今季嘅第100球？ 係咯，黐孖筋。 黐嘅，上季全季入96，今季嚟到而家 呢啲榮耀員以前喺曼聯嗰度噶嘛？你而家憑乜嘢啊？曼城，你係曼徹斯特市裏邊嘅二奶仔嚟嘅啫。 吓、 啊，喂，咁啱啊，佢而家排紧第二啊，即系排第二啊。 大雅哥排第几啊？ 大哥 七正八啦，六正七、啊。 超七， 大哥 啊，超七， 超七， 超七。大雅哥排第七，你做呢个死二奶仔排第二， 仲要入九十九球咁串嘛？ 仲要入九十九球，扑你个街啊！下场炒佢啊！ 嗱，但系又好好过瘾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大家对。車路士太 hush 嘅，即係佢失球真係少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從入球數字嚟講，唔係特別顯著囉，但係都係排第都排第四，因為有兩隊特別誇張。頭先你講咗就係曼城59球，即係聯賽唔係個利物浦已經贏入咗51球啦，唔該。即 係你普又係癲嘅前， 因為我哋已經擺脱咗一人球隊之名啦，我哋係二人球隊。 二人球隊 係啦，我哋有史到你知道嘛？呢個蘇亞雷斯 怪腳啊， 係啊。咁啊，呢個禮拜冇啊，冇呢個諸葛不如同埋冇應該冇肥童啊，佢唔敢。搏啦，我相信咁啊， 好难讲啊。 就算出我都唔好惊咯，因为你 即系后备席咯，一系 系啊。 肥童咪又系一出场咩，成个猛颈样，嘢传播俾我啊！ 呢排 哦 ，fuck you fuck you 传播 ，pass me pass me fuck you， 跟系咁屌人，咁点会屌边个？我成日攞身上见到肥童嗰个样，你想点咧做？ 佢覺得隊友渣咯，唔撚配合。 你本身個樣子似嘢跑狗，你啲行為仲似嘢跑狗，你想點啊肥堂？你好地地咁樣心平氣和踢對踢場波得唔得啫？ 唔撚多。 你見到佢有雲佩斯咁樣，你留曬須做乜春嘢啫？ 呢啲叫鬥心啊嘛，佢覺得係。 周润发都剃须拍戏啦，你留须去踢波，你含卵啊！ 唔系啊，咁问题系个头光啊嘛，佢留啲须嘅，谂住咧直翻上去个头度啊嘛，谂住可以。 你爆咗脚脚甲唔踢半年， 讲紧云佩斯啊，喂屌！ 你爆咗脚甲唔踢半年，你咪突只脚甲出嚟俾人睇咯？你做乜留须啫？ 佢游咗脚甲游啊！ 球场里边留须唔系话要留就留嘅云佩斯， 哦、 巴迪斯图特嗰啲可以留须。你唔留得须噶， 佢个样真系好衰。 唔系啊， 你个咁嘅死人马面，你留须你似只驴咯，而家。 喂，佢系驴仔嚟嘅，真系。 你 系 驴。 喂，呢期咧，我睇咗单新闻，嗱预测啦，唔使，嗱阵间讲，我讲埋呢个先，即系 低俗喜剧。 场波咧，曼联系输紧噶啦，唔使睇噶啦，佢都系冚家铲噶啦。 即系有时一定摩连奴唔会放佢噶啦，呢一仗。 系啊，一定系输紧噶啦。而家食粥食饭就睇利物浦。熱刺同埋呢一個愛華頓，今個禮拜可唔可以一齊贏波嘅啫？ 係， 應該冇問題啦。 冇問題嘅就拋嚟八分， 係啦， 呢個就係心理關口啦。 八分佢就暈㗎啦，真 係。你仲未計，你仲要再對利物浦咧？ 再對利物浦，再對最攞可怕嘅曼城咯。 或者阿莫耶斯對住車仔呢一場出曬手揀咧，就係、是、咪射離子咯，咬住粒射離子咁樣嘛。 屌又嗱咁啊，講 射離子冇用㗎。你睇下上一場啊，小律師嗰單嘢，有人啊有小道消息就話係阿費 Sir 教阿莫耶斯排陣啊、剩啊咁樣嘅，話俾你聽。 呢啲小道消息真係害死曼聯啊！真係、搞到即係球員有壓力， 有壓力。 喂，究竟我老細係邊個咧？ 係 嘛？阿莫耶斯同我讲嘢，但莫耶斯后面有个灵魂叫做嗰条老肺，系咪真系咁样咧？大家又谂、啊，大家谂话莫耶斯同我讲一句，哎、你踢前啲啦，咦，系咪我真系要踢前啲咧？ 打拨个轮先，拨个轮。 即系呢啲即系搞到啲球员咧无所适从嘅，真系。 我嗰日咧就睇咗单新闻都好搞笑嘅，即系Yahoo 成日都转咗啲鸠嘢啦。咁有一單我唔記得咗係新浪啊定係話好似唔係新浪啊高交 .com 嘩戇鳩 交 .com 真係柒撚到爆 喎、啊。唔係我點解我不嬲都知柒撚到爆，但呢單真係好好笑。咁個標題就寫住全雲家有意簽入雲佩斯接班人。 嘩 係呀德斯蘭啊。 我呆撚咗，一睇呢個 topic 嘅時候，我以為係啲人翻炒舊聞啊，即係以為你啲人，你知咧呢期即係唔係呢期咧？即係有陣時啲網民好撚無聊咧，將十鳩幾年前嗰啲新聞咧 post 翻出嚟咧，我以為喺度玩嘢噶嘛，咁啊講，我睇唔撚係今日嘅呢單嘢，跟住我以為啊，係咪荷蘭飛燕諾買人咧？唔係、哦，小黑嚟嘅， 係啊， 咁荷蘭人咧唔係咁。佢揾乜撚嘢？雲佩斯二世咧？ 唔係，其實你揾雲佩斯二世好易揾嘅啫喎。 唔係啊，關雲佩斯，雲佩斯關雲家咩事啫？關阿斯隆咩事？冇關係嘅啦嘛，大佬啊，即係好撚戇鳩啊，真係。 唔係你揾雲佩斯二世好易揾嘅咋？你去香港各大醫院骨科嗰度咧都揾到噶，好多雲佩斯二世。 我係雲家講噶。 咩雲家講啊？ 雲佩斯接班人雲家自己講噶。 是咩唔撚嚟啊？ 因為雲佢話嗰個佢話咧係雲佩斯加亨利接班人，因為咧德士拿都係打左邊噶嘛，然之後慢慢咧變翻個 striker。 係雲家自己講。 咁點解佢唔講我係呢個亨利接班人啊？ 咁你咪問雲家咯。咁但係佢係雲家 唔係唔撚戇鳩啊！好彩你糾一糾正我啊！哇，唔係咁撚大鑊啊！ 即系云家有时候都系咁噶啦， 可能系冇间道啦，咁即系 佢系晕晕地噶嘛，有时 或者云家有特别的朗诵技巧咧，你唔知噶嘛？ 唔系喎，咁我觉得呢个就即系嗱，我怪错教.com 啊，真系对唔住。但系喂，好离谱，佢点会讲一个已经系出卖？你揾一个出卖咗球会嘅人，然后话佢揾接班人， 佢一个慈祥嘅老人家嚟嘅。 喂、哎，即系 云家有名， 教授真系教授。 云教佢有时候系好，唔系有时候，好多时候佢都好教嘅一个人。呢样嘢我哋要适应嘅。 系啦，喂，时间又差唔多啦。 吓、啊、咁快？ 差唔多啦。 唔系啩？ 真系欢乐时光好卵快啊！ 好卵多嘢未 讲。喂，如果系嘅话，我可唔可以点歌啊？ 吓、啊、咁刺激！ 系啊，我有首歌 特别大。 得你点啊？你点我唱你听下。 未点住，等我讲埋先。嗱，我下个礼拜就买飞噶啦 ，post 咗出嚟噶啦，就英国就睇车路士对韦斯咸。咁就我睇下影咗相啊，即刻 post 翻嚟啦，或者我睇下拍唔拍到片啦，拍片我哋照拍啲翻嚟啦， 系嘛？拍咩片啊？ 拍啲即系 唔系捞都会播嘅，所以佢哋播啊？ 唔系啊，我梗系例如喺个即系去到嗰度吓，就见到曼联有屙尿啊，或者屙屎啊，去到咁样啊， 系啦，因为年近岁晚啦 ，Kenny 又唔喺度啦，咁啊呢个节目暂停一个礼拜啦， 系。 唔系，鸠噏嘅，鸠噏啫。大家下个礼拜准时上 Facebook 睇下有冇 post link 啦吓。唔系啊，继续做噶，讲笑咋。 系啊，咁啊，点歌点歌点歌 点歌首歌就系阿陈伟霆嗰首《有借有还》啦。咁样而家系还， 系时候啦， 系时候啦，即系要还， 系时候要还， 系咁长。OK， 嗱，咁而家直播冇得听，要自己揿 YouTube 嗰度听。 街啊！我本来真系谂住唱噶。 系嚟唱。 我唔捻未捻，我都唔捻知边个陈伟霆，我点唱啊，大佬？哎，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越受害越学会智慧，还望一朝可得势。任何事凭着我一手一脚拼命为填位。要讽刺无谓对我废，从未肯跪低。积怨的那位会将我贬到底，去理会亦无谓。万大事要尽信命运，沉着开火不守阵。任何事能做到不拖不欠，过活没遗憾。撑过去无谓再放任，流汗都认真。想到亲我的和维护爱人，有人变混恶下半生，仍是有血有泪有借有还。朋友吗，换我天生天养出走追寻自我吧。喜欢每日怨命抱头流泪吗，怨下去还是看天下。无退路怨我有意靠你有情来去吗，别再问谁人虚假。上了战场，牺牲一切也由他。时日太快，世界太嘈，天的洗礼我不怕。提着汗，像步上绝地，成就摧毁都。成就我不恼不自退，后便无味。要对抗时代那势力，从未懂自卑。反正都会死，从来未退离，撤离再没人未怕死。仍是有血有泪有借有还，朋友吗，伴我天生天养出走追寻自我吧。每日怨命抱头流泪吗，怨下去还是看天下。无退路见我有意靠你有情来去吗，别再问谁人虚假。豁出心态上了战场，牺牲一切也由他。时日太快世界太嘈，天的洗礼我不怕。 日伴我又有余韵，做大事要向前路，有爱有恨有勇有无难有你，伴我天生天养出走追寻没顾忌，讲真每日与命徒头无道理，我共你从未会走避，无退路以我有意靠你，有情才有气，乱世下顽强不死，大春的我会变更强，翻身只有这时机，时日太快世界太嘈杂。